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胡远威在3岁的时候患上小儿麻痹症，从此以轮椅代步。 他热爱运动，在2014年亚洲残疾运动会代表香港参加帆船赛事，屡获奖项。 他同时亦是一个爸爸和保险从业员。今个星期日，听下身兼多职的他怎样突破人生。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而家咧就广东广西老店啦。咁啊，未讲之前咧，先要提提大家，天文台发出黄色火灾嘅危险警告。咁啊，今日咧喺直播室裏邊就有靚聲嘅文傑華咧，阿 Eva。咁另外咧，蘇適同埋馬恩智嘅。咁啊，今日我哋講嘅題目，話呢個題目我都唔係好明，叫做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邊位可以即係打個裝解啊？呢個題目先。 咁啊，一定要從政治開始講起啦，係咪？咁啊，其實乜嘢唔係政治咧？如果有人嘅地方啊，咁啊，不如考翻啊社會學家啊呢個馬定石啊馬恩智，係啦嗱。政治的廣義呢，即係廣泛到呢，如果得你一個人有沒有政治呢？ 沒有的。咁嗱，即係如果我哋講翻英文啦，通常我哋叫 politics 啊，其實個字呢就係由呢個古希臘啊。古希臘大家知道咧，嗰陣時咧就係分開好多好多城邦嘅，因為佢每一個城邦咧，因為以一個城市為中心嘅，咁啊唔係好多人嘅啫，幾廿萬嘅啫。譬如雅典啊，譬如斯巴達啊，咁諸如此類啦，仲有好多嘅。咁啊一個島又可能係一個城邦嘅諸如此類。咁嗰陣時咧就叫 polis，P-O-L-I-S。咁英文咧，甚至拉丁文都係由呢個字嚟噶啦。咁我哋而家好多啦 ，politics 咁就係政治啦，啊 policy 就叫政策啦。咁即係話咧，眾人嘅事咧就叫做 polis。就是 politics， 就是跟政治有關係的了。但是今天的題目呢就叫生命政治，就是跟生有關，又跟死有關，死亡政治。 但是呢也都有一個意思，就是說無論是生命或者死亡呢，都是別人的事，是都是人和人之間的事， 是 就是說不只是你的事。 而我想呢，就是我估的，我不知道這個聽眾呢，就是給這個題目，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們所有題目都是聽眾恩慈嘅，咁啊每年咧，去最尾嗰兩個禮拜日咧，我哋就收正統嘅題目， 收集啲題目 係啦。咁咧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又是現代人啦，即係你古代同現代又唔同嘅，即係大家住喺大城市裏邊咧，變咗生生死死咧，都係同呢一個政府有關噶啦。啱唔啱啊？我哋出世咧就要登記，攞張出世紙， 好近代嘅事 嚇，大約200多年啦。差唔多咯， 係啦，英國第一次人口統計應該係十九世紀嘅事，就係因為人口論。 英國18世紀咁啊早啲，美國我哋知啊，美國又係大約19世紀開始咧，先至開始有人口統計。不過咧，即係如果你計翻轉頭咧，就係話最初呢一個威廉橙啊，殺到去英國嗰時10幾年啦。首先咧，都係要查户口嘅，因為點解咧？佢要查啲啊，譬如呢條村有幾多家人。咁每一家人咧有幾多隻牛，有幾多塊田，因為要抽税啊嘛。嗱，政府嚟講咧，最重要一樣嘢叫抽税。咁所以佢一定要知道究竟你有幾多人，根據呢樣嘢嚟抽税。咁以前咧就有所謂人口税嘅，即係中國咧就更加多啦，就叫徭啦、賦啦、税啦三樣嘢噶嘛。 係嘛？食貨自由。即係喺好多史書裏邊嘅食貨字裏邊，專門就講呢樣嘢。 民怨就喺嗰度開始。 咁至於即係阿蘇適講嗰個，即係比較上現代啲嘅人口普查咧，都係18世紀先開始啦。但係其實以前凡係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政治嘅團體咧，佢都需要知道。即係究竟呢個地方有幾多人？ 呢個組成啊、户口啊嚇，嗰啲係點？然之後 中國就計 政策 户口嘅，就唔係計人口嘅，係佢哋按户即係有幾多個男丁咁去收税嘅，即係幾多個家庭啊去收税。 啊，咁啊唔好怕生女啦，生女計 生多啲得。不過咧，即係呢度講開又講翻呢個咩啦？又講翻少少種族主義嘅嘢，就係話最初咧，我發覺美國嗰個普查咧，唐人啊、黑人是不計的，最初 只是計白人的啫，紅番又不計的，係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講到人口政治咧，就要講呢樣嘢。點解嗰啲人唔算嘅？ 嗯， 嚇，因為你譬如因為以前重點咧就係抽税啊嘛， 嗯、 即係呢啲人冇税交嘅，譬如奴隸咁冇用嘅，奴隸唔使交税嘅，佢唔係自由人嚟噶嘛。咁、 嗯、 所以咧呢啲咧喺人口普查裏邊就冇嘅， 嗯， 當你唔存在嘅， 嗯。 咁得意喎！ 咁你已經踏入咗生命政治嘅範圍啦，即 係 話咧嚇，即係要去管理咧，你即係譬如喺呢個社會裏邊呢個族群裏邊咧，你嘅生命安唔安全啦？你嘅生活嘅資產或者資源如何啦？你可以生產嘅勞動力啦，另外你生育啊，嚇、 嗯、 嗰、那個計劃啦，即係等等。 咁啊，生育同埋死亡，我諗就而家都計得好緊要噶啦， 即係而家人口老化都好緊要啦。好多國家其實就係、是、即係每個女性生育嘅數字唔夠一噶嘛，香港都唔夠一嘅。咁即係一個女性生唔到一個小朋友，其實生育數字要二先至可以維持呢個正常人口，即係每個女性生兩個小朋友，兩點一個咧，其實先可以維持到個人口。 男人死快啲噶嘛。 即系有自然死亡，所以每个女性生 2.1 个到啦，就可以只系维持人口。但系而家好多国家其实好差嗰个生育率。 即系其实咁讲啦，应该就系二十个女人就应该生41个仔咁上下啦，2.1 啊嘛。 系啦，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其实个生命政治其中一个就系国家点样鼓励生育啦，或者系控制生育。 冇错、嗯， 因为以前人口過剩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很出名，這個就是一孩政策嘛，就不想人口增加得太快。但是到慢慢近這五年就發現有問題了，就是人口的老化得太快，即是現在就不單止沒有了一孩政策，現在鼓勵大家生二胎，其實三胎都沒所謂的，大家肯生， 是的，沒人肯生， 但是就沒人肯生。 、哦這個城市永遠都是這樣的，即系啊，呢个系城市化嘅。 我谂唔知系一个系啊，或者系咪一个错觉咧？就话当你单孩嘅见到咧系跌话当宝咁样，所有资源吓六个大人嘅资源摆晒喺个细路度，无论系爱护啦吓，啲感情上嘅投资啊，期望上嘅管理啊，即系佢承担嘅压力啊等等啦，咁咧就大家形成咗好似照佢对佢照顾成日惊不足。哇！嗰種壓力咧嚇到佢哋咧，就算你有兩孩已經覺得頂曬籠，即係佢哋唔願意再生。但係其實咧，你諗下以前啊，你唔好話啦，馬英九同我阿蘇適未出世，我哋喺香港一張咩一家八口一張床嘅年代，咪一樣可以咁樣嚇去。當然呢個嗰陣時就冇有冇管理啊？想講翻即 係 當時香港 係 點管理 啊？以前我哋嗰代就係咩咯？即係生都係生啦，只其一。但係因為咧，你多個人就叫做多個揾錢啊嘛。你香港咧有一段時期點解曬市區嗰啲人咁發達咧？就是、因為佢仔女多啊嘛，一生四個、五個、六個，咁到好十幾歲佢出嚟做嘢啦嘅時候咧，每人即係俾啲家用，咁屋企咪儲埋好多錢咯。 嗯、 即係可以買私樓啊，可以諸如此類啦，或者可以做生意啦。 咁啊，仲有其他原因嘅。 譬如你做起生意咧，又可以家爺仔乸。咁你譬如而家你生一個。你家爺仔啦，點開鋪頭咧？係 啊， 係嘛？即係你就算開間雲吞麵鋪都唔掂啦，三個人都搞唔掂噶嘛。 咁或者又係喺蘇適未出世之前啦。係。咁咪講咩？兩個夠曬數嗰首歌咧。 我出咗世啦，我出咗世了。我有份聽嘅嗰陣。嗰陣嗰個年代咧，家計會啦，咁就鼓勵大家生兩個。點解咧？就因為上一代即係、就是、我阿爸阿媽嗰代咧，就應該係有六七個兄弟姊妹咧，就好平常嘅。即、就、係、是、我有好多個阿叔同姑姐。好多個阿姨咁樣，但去到我呢一代咧，我就得一個細佬嘅啫。咁就我係七十後啊。咁七八十年代出生嘅人咧，就應該咧大部分都係兩三個仔女就為主嘅，即係嗰個年代一個家庭計劃就鼓勵咧大家兩個夠曬數生三個頂曬籠，四個斷探挑噶嘛，佢哋咁樣講噶嘛，就因為人口增長太快。我嗰陣有個體會嘅，因為我讀小學嘅時候咧。就咩情況呢？就係、是、啲小學咧會明明唔夠班房，分上下晝班啦、啊。又點樣解決學校唔夠嘅問題咧？分上下晝班啦、啊，明明唔夠班房咧，就一個班房塞夠45個學生啦、啊 嗯。 即係而家應該一班係30多個學生嘅啫嘛。咁咧就變咗個資源唔夠，咁點算呢？就夾硬計，真係夾硬嚟嘅。先生唔夠，學校唔夠，咪執多幾個學生落去咯。即係當年尤其是新市鎮，我睇翻香港電台啲舊嘅片咧 ，YouTube 睇翻咧，即係講當年某啲新市鎮係天台，即係音樂室啊拆埋，天台都要擠個班咁先收到學生。咁即係變咗，如果人口個計劃 控制得不好，其實是會有很多社會問題，即係教育只是其中一個最快見到，因為幾歲你就開始入學了嘛，但係跟住落嚟幾十年你都會見到有很多問題，慢慢會發生的。 係， 唔 係即係呢個就是話，因為去到現代社會，人咧聚居喺城市啦，呢啲城市又越嚟越大啊，喐下又幾百萬人，喐下就千幾萬人，喐下二千萬人都有啦。而家啲城市咁變咗咧，即係你城市裏邊咧，政府就負責要提供好多嘅設施嘅，好似頭先蘇適講，淨係。譬如話你生仔都已經係一個問題啦，醫院夠唔夠啊？係嘛？即係你生得太多嘅時候咧，你嗰啲咩以前贊玉醫院負責生仔嗰啲醫院可能都唔夠噶嘛。 都有book唔到位生仔嘅情況咧，香港。 唔係因為佢又唔俾，佢又取替咗一樣嘢叫執媽啊嘛。以前我哋嗰個時代仲有執媽嘅。 全部都 係 啊，咩二姑流產所。 係啊，就冇得私有嘅，甚至你而家甚至死嗱講賴一句講翻死亡都係嘅。而家你已經基本上係冇乜人喺屋企死嘅啦，除非你好有錢。全部都喺醫院死嘅。 而家連呢個靈灰安置所都要抽噶嘛，即係都唔夠位，死都唔夠位。 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有政治咧，就係點樣處理出生，係點樣處理人嘅死亡，都係一個政治嘅安排咯。 嗯，冇錯。咁啊，當然咧，除咗出生死亡之外咧，仲要係你個健康嘅質量。嗱，我記得咧，以前都管理得相當好，譬如小學嚇，你一定要打某啲卡介苗啊，或者嗰啲防疫針啊，係而家都係啊。咁咧就即係呢啲都係一種健康嘅管理。咁啊，當然個利益咧都係即係社會嘅問題啦。仲有 過幾年之後唔使打新冠疫苗啊。即係啲細路打埋佢， 有第啲嘅疫苗啦嚇。咁點解我哋講到死亡政治先再講咧？就係其實國家係可以或者一個領導嘅嚇一個族群裏邊咧，係可以處理你個壽命嘅長短決定。你明唔明啊？即係話醫唔醫啊？嚇，去到幾歲就去幫你即係搬遷移到去邊一度嘅地方，離開個市嘅中心啊，等等呢啲，我哋一間係可以講。咁但係當然頭先我哋提到人口嘅管理啦。凡此種種咧，其實都係顯示一個國家嘅嗰個統治者嘅能力啊！即係所以咧，依個就好強制性嘅，好多時係即係我出咗一個決策出嚟，特別係人口嘅決策，大家都要遵守。嗯， 咁呢個即係可以翻翻頭先中國嗰個情況咧，即係曾經有呢個一孩政策啦，跟住發現呢個人口，即係尤其是工作人口開始下降嘅時候咧。即係而家其實已經開始嘅咧，九十年代出生嘅中國人咧，應該就係個人口爆炸嗰個頂峰嚟嘅。咁如果繼續落去，人口即係新嘅後生仔係會越嚟越少，咁係會影響到個國家。即係日本就好明顯啦。日本咧，日本同中國成日做對比，因為日本就正正行前中國大概二三十年。咁而家嘅日本咧，可能就係三十年後嘅中國。而家日本係咩情況咧？後生仔都越嚟越少。咁個經濟停滯不前，即係除咗係佢本身三十年前嘅經濟泡沫爆破之外，更大嘅原因就係佢個新增人口好少，咁個 GDP 相對增長嘅細。 我呢排都開始懷疑呢、這個，即係呢個係人都係咁講噶啦，就話一定即係呢個所謂人口紅利嘅問題啊嘛，就話你即係話咧，你嘅國家咧有人口紅利，即係話做嘢工作人口多，而呢個老人或者退休人口。即係比較退休人口多嘅話咧，你個國家咧就可以一路經濟發展。 但係日本有另外一個問題喎，佢人長命。 乜嘢？ 正正就文教授頭先講個問題，日本人好長命咧，長命到佢當年有套電影講點樣將呢、這個一個 由生 至後年老嘅阿媽，即係當然唔係唔同年代嘅事啦，但係反映咗現代一啲日本人嘅諗法喎。佢長壽，跟住退咗休之後又冇生產，但係就揸住好多國家嘅。即係佢揸住好多儲蓄，佢揸住好多儲蓄， 好多儲蓄。 咁但係佢又未必肯使錢，咁就變咗個問題邊度咧？就係個活力唔夠，因為後生仔咧，譬如我哋即係我四十幾啦，咁我仲有收入噶嘛，咁我就唔係好介意咧，將我人工嘅三四十 percent 使咗去。 係， 咁當然就要供樓嗰啲唔計啦。 到你介意啊？ 咁但係到你就嚟退休嘅時候咧，或者接近退休年齡嘅時候，你就可能咧好介意咧將你的積蓄生息，就算你財務自由都好啦，我每個月有幾萬元的現金流都好啦，你未必願意將佢當係人工咁樣使咗去，因為你有個不確定性，因為嗰個始終都係投資收益嘅，唔係出糧嘛。 所以好有趣嘅消息，你講現象就係到而家今時今日咧，如果仲有實體嘅銀行咧，都係啲阿婆啊、阿伯啊。就去到咧，去睇住個電視。我而家唔知係咪咁啊？即係大家佢中意做呢個儀式啊， 唔係話你喺手機睇唔到，誒終於一齊望住，然之後一齊期望，即係嗰啲可能係啦，就將佢嘅積蓄擺到咧，佢都唔會願意使咗佢。依個係心理上，我覺得唔係好安全，即係唔好使曬錢。 係 係啊，咁啊，呢個對社會有咩影響咧？ 唔係問題就係話你，即係呢個係傳統嘅經濟學理論啦。但係問題就係蓋過多一二十年咧。即係到蘇適佢去到六七十歲嘅時候咧，就好多好多 robot 噶啦嘛，好多機械人噶啦嘛，係嘛？即係好多而家即係未曾普及啊，有啲已經普及咗啦。 我喺麻省理工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叫 Age Lab， 即係年老實驗室啊。咁有個教授負責嘅，咁佢其實就講咗好多關於將來人口老化之後有咩科技可以幫呢啲老人家過更好嘅生活，但係我聽完之後咧有一個好大嘅前設喺後邊嘅，就係你要有錢，因為咧如果你退休嗰一刻你冇一定嘅資本咧，其實你係冇可能享受到，即係起碼喺我退休嗰一代人啦，是冇可能享受到嗰啲科技，因為佢講緊嗰啲科技全部都要錢，即係譬如一個 robot 一個機械人去照顧你咁樣， 係 咁嗰個係錢，除非我哋發展到一個階段，就是、政府係會補貼一大班老人家，即係香港嘅老人院而家唔夠人嘅，即係請唔到人。 唔係，唔好講香港啦，我哋講嘅發達國家先啦，就係話你其實你唔需要咁多。不斷人口增長啊嘛，因為你以前人口增長就係因為你要人去做嘢啊嘛，人做嘢先至可以生產到消費品啊嘛，咁然之後個經濟先有得發展嘛。但係其實第日我哋唔使咁多人嘅，譬如牛津嗰個已經話啦，即係好快，即係一二十年之間咧就 AI 取代人 嚇。譬如話第日司機都冇啦，如果即係嗰啲無人駕駛汽車啊，周街都 係 啊嘛， 即係 AI 直接 係。係啦，咁即係你好多工作根本就用 AI， 即係用所謂 AI 啊、用 robot 啊、人工智能啊呢啲嚟做嘅時候咧，你唔係一定要生得仔多就得噶，就需要噶嘛。是不是咁第二咧，你講話錢嘅問題，而家已經開始啦。北歐有啲地方咧就係話，因為你經濟發展嘅時候，你有人消費噶嘛，就係話咧，第日可能有一個叫做 B 最低收入保障， 係啦， 即係冇有冇嘢做都俾你嘅， 嚇、啊，即係等於咧，即係全世界都攞綜援啦。總之你係登記咗，你有身份證嘅咧，都有一個最基本嘅收入俾你，即係一筆錢俾你，就我嚟使嘅。因為點解咧？我唔需要你生產啊！因為你而家譬如話，而家整車都係啦，基本上人手越嚟越少嘅。 嗯。 嚇、啊！咁所以咧，即係究竟傳統嗰、那個啊，即係你一定要有人口紅利，個經濟先有得增長，係唔係呢一回事咧？即係以前咧就一定係嘅，尤其是一啲所謂譬如好似中國大陸咁啦，以前咧就係一啲所謂低技術嘅 勞 工 啊，勞工 冇錯啦，嗰啲工業係要咁噶嘛，即係而家譬如你可能去到非洲啊，或者緬甸啊，或者嗰啲咁嘅國家咧，仲係需要嗰啲人手可以好平咁做，但你以前點都平唔過 AI 噶嘛，點都平唔過 robot 噶嘛，咁啊蘇適講得啱嘅，即係話你老人要好就一定有錢買得起個 robot， 唔係啊，但係政府咪送俾你咯。 呢、這個要我諗要到我個女退休嗰個年代先會做，因為始終技術平咧，即係譬如電話都係啦，咁即係由一萬蚊個智能電話到而家可能千零蚊，其實功能都很好啦。咁即係呢個係要過程嘅，即係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做到。我諗都要一代人嘅努力先做得到。不過頭先阿馬生即係講得好啱萬詞，咁咧我覺得因為其實同當初嗰本人口論講嘅一樣，人口論嗰、那個嗰、那個可以翻嚟詳細啲講，但係人口論最初嗰、那個前設係咩嘢咧？人口係指數增長，食物咧就係倍數增長，咁即係其實技術追唔上人口嘛。但係我好哋後來發現，原來又唔係喎。人口論錯嘅地方就係個假設唔啱咯，就原來食物都可以指數增長喎。當然有限制嘅，咁所以人口論本身就出咗個最大嘅問題，就是、原來我哋係可以透過技術嘅進步。解決到一個好似解決唔到嘅問題嘛？咁咪正正就係馬英慈講嗰樣嘢咯，就係人口紅利之前嗰幾十年都係一個問題，但係隨住呢個自動化啦、機械發展啦，就變咗唔係一個問題咯。 但係咧，仲有咧，就我覺得都唔係淨係計條數啊，制唔制得過，而係咧喺政治上嘅考慮。即係佢要有幾多少人口，係乜嘢人口佢先要啊？即係譬如我都睇到喺德國嘅時代啊，即係呢個納粹嘅時代啊，咁咧佢個管理咧亦都有佢個宏圖策略同埋優生學呢種咁嘅睇法。咁所以有時都唔係任你生，然之後資源夠唔夠，而係佢要點樣策劃。 咁我哋一間其實可以再詳細講講呢。 嗯，冇錯啦。好啦，咁或者我哋講咗個電話號碼先啦。我哋喺十一點之後咧，就會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咁電話號碼就係1872311啦。咁另外咧，大家可以上面書。哇！而家即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朋友嘅友喺嗰度留言嘅。咁今朝咧，我哋講嘅題目叫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啊，即係凡係同生或者死有關嘅咧。大家有咩意見都可以喺面書嗰度留言嘅。好啦，呢個時候停停啦，我哋就聽聽新聞先，跟住之後咧翻嚟繼續同大家傾。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不少市民在清明节到坟场或者是骨灰龛场所拜祭先人，其中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有市民陆续上山扫墓，民安队在场协助维持秩序，有团体就安排电动车服务接送长者和行动不便人士上落山。有市民说，受限聚令和疫情影响，今年只是有四名亲友扫墓。他又说，山上的环境较为空旷，不太担心受到感染，但仍然会做好防疫措施。亦都有市民说，会和家族大约40人分开四人一组上山扫墓，不能够聚餐。他又说，今年的祭品比以往贵，负担较往年大，但不会因为这样而减少卖祭品。四间巴士公司今天起加价，新巴和城巴首阶段加价 8.5%， 九巴整体平均加幅 8.5%， 而九巴独营路线实际的平均加价是 5.8%， 新大屿山巴士整体加幅达到 9.8%。 有市民说，出入主要是由屯门搭巴士去旺角，认为在疫情下失业率高，巴士加价是雪上加霜。他又说，在新收费之下，九巴月票没有加价，形容是局市民买月票。亦都有市民认为巴士车费加幅可以接受，巴士公司亦都要衡量成本，自己比较少搭巴士，影响不大。有市民就说，平日主要是搭港铁，在假期出外游玩就会搭巴士，加上港铁亦都加价，目前整体交通开支增加。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市民在复活节和清明节长假期外出活动或者扫墓的时候，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好防疫。如果掉以轻心，乐极忘形，疫情在假期之后大有可能反弹，令大家最近努力抗疫的成果付诸东流。张建宗在网址提醒公众要严格遵守社交距离措施和戴口罩，尽量避免到人多挤迫的地方，强调香港要早日尽快摆脱疫情才可以稳步发展，接种新冠疫苗是抗疫的良方，再次呼吁市民护己护人，积极参加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台铁太鲁阁号事故，当局下调死亡人数到48人。花莲地检署检察长余秀端说，经过 DNA 检验之后，发现部分的残骸属于同一人。另外，交通部初步认为台铁列车出轨事故在危害预防有疏忽。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说，已经取走列车上的行车记录器影像解读，预计星期二有初步结果。交通部次长黄国才说，铁道局会展开行政调查，希望两个月内完成检讨部分，完成检讨包括行政监督管理等的问题。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我先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发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咁大家如果即系去拜山又好，点都好啦，出去郊外咧小心啲啦，唔好留低火种引起火灾啊！好啦，今日咧喺直播室有苏轼啦，有阿 Eva 啦、文杰华同埋马恩智嘅。咁我哋讲咧就系生命政治同埋死亡政治啊！咁好啦 ，Eva， 头先你又讲开咩话？优生学系嘛？ 嗱，优生学啦吓，即系生命政治可以去掂到一个情况咧，就除咗呢个人口嘅策划啊、管理之外咧，即系我系觉得好好笑嘅，就系话有时背后嗰个价值指导到底系乜嘢？譬如话呢个一两个够晒数，然之后几辛苦啊，你点弹跳啊，诸如此类。咁跟住咧，好似头先苏轼嘅分析，去到咦唔掂，即系做一啲人口嘅预算。啊，無論係勞動力嘅需要啊，或者將來嘅人口啊，以日本為鑑噶嘛，咁於是覺得唔得，要快啲補充翻啲人口先。咁於是嗰個價值觀咧提出嚟嗰啲咧，又係另外一套嘅喎。咁但係呢啲人享受過或者係試過啊，唔好咁多細路嘅呢個好處咧，佢哋又未必有呢個動機。 冇錯。 咁啊，因為你要人哋唔生，就容易過要人哋生喎。系咪啊？有时生唔到噶嘛， 系 年纪大咗，尤其是咁啊，比较难啲。 系咯，新一代嗰啲又觉得，咦，上一代几好啊，对我咁宠幸有加。如果我生四个，咁我点顾啊？即系所以经验又唔同咗。但系我觉得更加极端嘅咧，就系话，边啲人应该有占人口嘅几多，边啲人口咧应该减少。咁咧呢个都系生命哲学嘅管理啊，吓，即系所以牵涉到所谓权力同埋政治嘅问题。 应该人类历史上面有几次嘅，其实人口论系一个啦，跟住就系个优生学，应该喺上个世纪初嘅时候咧，都几普及，几普及。就系、是、有一班学者就讲，即系讲个理论啦，但系理论最后证明当然系有好大嘅问题啦。咁但系当时嘅政府，即系尤其是一啲纳税嘅，譬如纳税德国咁咧，就信咗嗰套理论。跟住就開始話，即係其實我哋日耳曼民族係一個偉大民族，應該係 優秀 民族，應該生多啲咁樣。咁某一啲人咧，就係啲冇咁優秀民族，我哋應該去佢哋嗰度攞多啲。即係納粹德國打仗嘅最大嘅原因就係佢講嘅生存空間啊嘛。 你藉口嚟嘅 啫，你就藉口啦。我哋需要多啲農地去發展呢個日耳曼民族，即係變咗就用咗一啲學術嘅理論去推動咗野心家嘅一個野心，即係擴張嘅一個野心啦。即係當年同埋其實佢哋唔只係喺擴張上面用呢、這個優生論噶嘛，佢哋亦都種族滅絕猶太人啦，同埋其他譬如東歐嘅即係蘇聯東歐嘅人口，其實佢哋對得好差。反而西歐其實納粹係對得比較好啲嘅，即係對西歐嘅白人，佢哋基本上特別係對法國，大家都係佔領國，佢哋對法國係相對好嘅，對東歐對猶太人係種族滅絕。 一定係有好多呢啲所謂 discrimination 啊歧視嘅情況出現，但係人哋又信喎。譬如優生學嘅基礎，佢哋一定要用科學嚟講啊，係咪？即係佢唔可以話我優生過你。咁喺咩情況叫優生呢？嗱，我哋睇呢個電影啦，即係你知嗰陣時咧，即係希特拉嘅御用女攝影師啊，拍攝嘅一啲電影，譬如話1936年啊，呢個 Olympia 嚇，即係世運啦。咁你就會睇到咧，就係佢哋啊影嗰啲日耳曼民族嘅身體，我仲記得。有即係個個唔著衫噶啦， 係啊係。 咁呢啲女性咧就絕對係即係啲胸部好細嘅，但係皮膚好白潔，眼睛好藍。咁然之後你睇到佢哋推動嗰啲咁嘅輪，即係輪啦喺度活動嘅時候咧，我記得係撐住咗大字型嘅身體，赤裸裸喺你面前。咁佢哋就以拍奧林匹克嘅嗰啲肌肉嘅形狀或者斯巴達人嘅嗰種精神啦，嚟到去推動聖火啊等等，係一番嘅宣傳，嗰啲就叫優生啦嚇，佢、啲身體就叫優生啦。咁然之後咧喺口頭上標籤呢個猶太人咧，就或者佢哋嘅身體上有啲豬味啊嚇、或者佢哋咧就衞生習慣有病啊嚇，咁於是又要捉啲女仔咧嚟到絕育啊等等啦、啊。咁咧就其實以科學之名，但係其實咧你願意相信就得噶啦，你唔使講咁多，啲人都會相信你。係咪一個政治宣傳？ 唔用科學，因為如果你睇翻呢個進化論啦，咁 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呢個物種嘅多元性嘅，即係就算人類都需要有物種嘅多元性。即係有一啲人係可能肌肉發達啲，有啲人係可能頭腦好啲，但係其實唔代表肌肉發達就係唔好嘅，因為我哋慢慢去到今日呢個社會嘅時候咧，就可能頭腦重要嘅肌肉，但係你好難講將來個世界係會向咩方向發展嘅嘛。其實如果你唔保留足夠嘅基因多樣性，唔保留足夠嘅各個物種之間或者個體之間的差異性，我們就可能遇到一些很特殊的情況，就會令到整個族群或者整個種族滅絕。這個才是為什麼需要有種族多樣性，或者這個物種個體之間需要有差異。我和你之間有差異並不代表我好過你，只是代表我在某些環境底下我會比你過得好， 因為我需要的條件沒那麼多， 但是外在環境是會變的嘛。在進化論就講得好啦，即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即係外在環境的轉變就是推動物種進步，或者我哋唔應該用進步添，係物種的改變 啊，生存嘅係 啦，即 係 有啲物種剩翻落嚟機會多啲。咁優生論正正就反其道而行嘅，其實係好危險嘅一個行為嚟嘅，可能就係因為一個，可能就係因為一種病，譬如而家因為有病毒啦，呢種病如果係對你呢只基因特別容易入侵嘅，你可能成個族群就會冇咗，其實係好相對嚟講係好危險嘅事。 咁我又問下馬恩慈啦， 係點咧？ 嗱，我哋仍然到今時今日咧，或者蘇適你都會覺得咧，我哋對於嗰啲所謂雜種，即係話 mix 嘅嗰啲 species 啦嚇物種啦，即係總係覺得咧呢個係偶然嘅，呢個咧就係未必會存在好耐或者成為一個霸權嘅。係咁我哋就算喺我哋都覺得啊呢個混血兒。 系 啊，好多好似好多将佢成为一个问题咁样样啊。咁系咪因为我哋有一种迷思系对于纯种嘅迷思咧？咁如果呢个咧，其实未必系一个有利于我哋物种生存或者系繁殖 嘅。我哋做翻个 DNA 图谱啦，即系我譬如我哋中国人大部分都系汉族啦，但系如果你用翻我哋嘅 DNA 去分析咧，基本上你揾唔到一个纯种嘅汉族人。我哋总有几多多少少啦，几个 percent 到廿几个 percent。是其他種族的，即係譬如我自己數祖上，我有八個裏面有一個是印尼裔的，因為我爺曾經去過印尼，咁同當地的一個印尼華僑的後裔通婚，即係佢本身都應該是同當地人結個婚咁樣。咁但係其實好普遍，因為福建人周圍去啦，即係我是福建人，即係航海周圍去噶嘛。咁你北方的中國人又係好多同滿族啊、同蒙古啊有通婚，其實一啲都唔奇嘅，因為當年中國都試過好多，起碼試過兩次啦，南北朝同埋呢個五代嘅時候，好多同外族通婚嘅嘛。其實中國冇乜邊個朝代嘅皇帝係純種漢人嚟噶嘛。 危險嘅，如果咧 check 你嘅 DNA 啊，原來死咗我第七任歲上嘅祖宗咧。曾經係同咩人生出嚟，但係冇人知嘅，即係因為你冇 DNA 嘅檢查啊嘛，所以咧點解咁保護自己呢一個咁樣嘅資料咧？就係、是、揭出嚟咧，你嘅家族史咧就好大件事噶啦。第一咧就要去追究啦，以前發生咩情事啊，有咩嘢，我係原來邊個生嘅，我身份啊，我可唔可以繼承財富啊？我個位置喺個家族裏邊。都是一個很複雜的牽涉到法律 的問題嘛。 其實現在這個世界就越來越多混血兒啦， 美國就是一個大熔爐啦， 歐洲都是啦，你根本係嘛？如果你講到中國更加啦，即係而家中國都仲有56個民族噶嘛，除了漢族之外，而漢族你看歷史都是啦，即其實你遠追到周朝時代啊，即係春秋戰國的時候已經是有不同的民族夾在一起的了，我們叫炎黃子孫嘛，即有一族就是皇帝下來的，有一族就是炎帝下來的，你想想即戰國七雄、啊、齊楚燕韓楚國已經是南部了、根本 你所謂漢族這件事根本就已經是 都是一個朝已經不止了， 是一個融合的大民族來的嘛，只不過呢即是說現在我們講即是經常說這個中華民族這個字都是梁啟超講出來的嘛，以前沒有這件事的，你見古書去哪裡找到中華民族這件事、沒有這件事的嘛， 但在政治的層面呢看法又不一樣的，是 怎樣 呢？譬如對漢族的看法或者對少數族裔的管理是、或者要他們是同化於我們的語言、風俗嘅習慣，或者盡量息稀釋啊，用稀釋呢個字。 其實加多啲女俾佢哋啦。 唔係，其實你而家真係揾唔到邊個國家係純種嘅。 你譬如日本都有哈爾人啦，係嘛？即係佢自己都有幾個唔同 的。北海道嘅日本人同本州嘅 係啊，完全唔同 嘅， 同九州嘅又唔同嘅，即係四國嗰啲又唔同嘅。 冇錯，即係生理上係點一回事，發生嘅事情係如何？但是在政治上，如果我們講到今天的所謂生命政治，在個管治者他怎樣去處理，尤其是當時猶太人，我用猶太人來做例子，哇，他們一個非常鞏固的宗教，他們的守齋啊等等，那些即是影響了生活，即是這個這麼強勢在統治者眼中是很有威脅性，是是吧，所以就更加要加強那個管理，甚至去到後來我們 聽聞的應該都被證實的所謂絕育手術，這個就真的很恐怖，他不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問題，因為只要保存這個日耳曼民族的優越， 唔係一二十年代就有的，大家知道優生學這個字呢其實就是達爾文的表弟Francis Galton 高爾頓創造出嚟噶嘛，佢就根據呢個進化論，然之後咧創造話，即係有啲民族咧更加容易適應啲呢個環境嘅，嚇、啊、咁於是咧就開始最初好戇居嘅，又話度下你個頭啊，度下你個頭啊， 即係你個大腦係咪大啲？ 係啊，你個腦大啲啊，你個頭腦骨咧大啲咧就聰明啲啊，諸如此類，即係甚至我哋嗰陣時都有講嘅。啊、你生個仔，哇！呢個大頭仔嚟啦，好叻噶，聰明啲嘅，咁諸如此類，咁好多呢類咁嘅即係就所謂叫優生學啦。咁亦都有試過咧，咁其次最受影響係咩咧？就係嗰啲所謂有先天遺傳病嘅，甚至去到北歐瑞典都試過啦，有一紮咧就係真係幫淹咗佢哋噶嘛。即係嗰啲咩以前咧叫自閉症啊，有啲又先天即係嗰啲所謂低能啦、低智啊。所以弱智嗰啲啦，冚唪唥混埋一齊，即係話弱智就可能會佢啲仔咧都遺傳到佢嘅呢種一啲遺傳病、啲蒙古症啊諸如此類，即係嗰扎。咁而家已經唔得啦，即係基本上喺發達國家裏邊咧，基本上係做唔到呢樣嘢。 起碼我哋知道有幾種病咧，出世時候有嘅病咧，未必係遺傳嘅，可能係一個胎兒發育時期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譬如你自閉症咁樣，但係好多自閉症嘅人咧有啲特殊技能嘅喎，即係譬如佢哋藝術上邊可能好叻，或者佢哋記憶力好強，或者佢哋嘅計算能力可能好高嘅喎。咁即係都係講翻個基因多樣性嘅問題啦。係就係你有病，即係譬如我哋好多人都可能係有糖尿病。嘅基因噶嘛，即係老咗可能都係會成為社會嘅負擔咁，有長期病患咁，但係唔代表你喺人生在世幾十年你冇貢獻噶嘛。咁所以佢優生論嘅危險在於咩咧？邊個決定邊樣嘢係優？ 冇錯啦。 然後呢樣嘢係咪真係優？同埋我哋會唔會遺留咗其他好多睇唔到？即基因多樣性裏面我哋睇唔到我哋社會需要嘅唔同嘅工作崗位，需要唔同嘅人，需要唔同嘅才能呢樣嘢，即係優生論就我覺得係好大，即係好大缺陷喺呢個上面。 咁同最大嘅爭執喺倫理上嘅討論咧，就話點解要被管理啊？即係為咗一個所謂利他主義嘅。 唔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就唔係政府去管理你啲細路仔喎，而係啲家長喎。即係而家可以去到咧，即係細細個，我而家咧就做一啲即係基因嘅查啊，睇下你有冇咩遺傳病啊，諸如此類。再必要時咧， 出世前做到噶啦， 出世前做到。 中大發明咗個方法咧，就係用媽媽嘅血咧，其實就可以睇到 B B 嘅基因嘅。 係 啦，咁然之後已經喺個胎度做手腳。 此其一，做唔到手術你就落咗。 手術即係做手術， 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啦。啊，譬如即係舊年定前年啊，咪即係大陸有個講咩？ 三四年前有一個艾滋病。 是 因為攞走了基因那個教授現在坐緊監，因為其實他本身做的事就真的有問題，因為你要防止個 BB 有艾滋病就不需要用基因改造的，咁同埋而家基因改造用在人類胚胎上邊咧仲係犯法的，全世界範圍啊，即係唔係淨係中國，全世界範圍都是犯法，咁所以那個教授最後就而家係坐緊監，判咗刑坐緊監， 咁 嗰個係嗰用基因編輯在人類胚胎上邊咧，係有好大。大嘅道德嘅，即唔系技术上做唔到啊，技术上一早就做到啦。 系 咁，但系好大道德伦理嘅争论。喺上边。 仲有其他范围都有嘅，因为我哋都未讲死亡呢、這个政治啦。咁喺生命政治上咧，除咗头先话优生嗰个范围咧，就系、是、我哋已经有好多嘢超越咗传统嘅所谓医疗嘅嗰个概念，唔系就有病医理，而 而係會咧，我哋不斷去諗點樣抗衰老啦，係嘛？ 係 咁啊，點樣反彈你個彈性、你個皮膚啦，係嘛？凍齡嘅即係技術啦等等。咁啊，即係呢啲藥物啊，或者係美容嘅中東西係一個市場。咁啊，另外就係你嗰啲抑鬱，其實抑鬱咧。以前就不是話好多人講嘅，即係若干程度佢都會有，但係而家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市場。 我聯合國講咗啦，即係話精神病已經是二十世紀或者21世紀最緊要的一個疾病。 同埋我哋對抑鬱呢啲咁嘅病嘅機理清楚咗。以前我哋未必知道佢係因為你嘅腦裏邊有一啲化學物、化學物質嘅唔平衡啦，應該咁講，即係一個。这个 又反映即什么叫正常，我们不要说那些人不正常，因为大部分人是某一种平衡，有某一种表现，我们觉得 那些人是正常的嘛，因为多数就叫做正常，即 有些少数的人呢，就因为他的分泌不平衡，就会容易有低落的情绪，或者容易有亢奋的情绪，我们就觉得那个是病，即不同类型的抑郁症或者是亢奋的症，有些很多不同的症，但是有行为来说是真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容易自杀，因为 在一个抑郁去到很低点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自残的行为的。大部分即我不敢说大部分，但有很多的自杀个案其实都最后看回可能是跟抑郁症是有关系的。但是食药原来是即以前觉得可能要开解一下，但后来发现其实用药物是可以有效控制到那个病情的，因为它改变了你脑里面的那个化学平衡的。但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抑鬱點樣出現呢？咁好多時大家覺得可能都原來係同未必係基因嘅問題，可能同壓力有關係嘅。即係你同我，如果遇到好大嘅挫折，遇到好大嘅壓力，今日可能好開心冇事，但係都可能會抑鬱嘅喎。咁即係變咗未必真係一個好基因嘅問題，即係可能係一個每個人都有機會遇到，即係一個病變。發生的一個問題， 係啊，同埋甚至佢個 resistance， 即係佢嗰個對 抗 嗱，譬如有啲人真係好樂觀嘅，即係佢對佢嗰啲嘢嘅容忍能力係比較高啲嘅。係咁啊，有啲咧就係不堪一擊嘅，咁啊真係嘅，即係唔係一天生出嚟就覺得佢抑鬱嘅， 即係一個挫折就已經抑鬱啦。 係係啊，咁啊，但問題我睇社會點樣去討論呢啲所謂抑鬱病啊、情緒病啊。咁啊，講到嗰、那個係原來話羅列咗好多啲病徵，都係叫做呢個抑鬱啦。咁然之後點樣介紹佢治療，或者有啲咩藥物去治療啊？咁呢啲咧都係生命政治一部分，就話你個生存以啲乜嘢點樣去分類你嘅處境係點樣？你係咪需要治療啊？或者甚至需要隔離 係 嘛？即係你個即係你有啲咩資源可以俾到你，邊啲俾唔到你？ 係啊！呢個就係即係醫療嘅問題啦，即係個生命嘅醫療嘅問題啦。同埋好似阿蘇適話齋，即係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去界定所謂正常啦？係嘛？即係有啲人係傻噶，你譬如好似梵高實傻噶啦，係嘛？佢一定有精神病啦，冇精神病嗰啲 話都啲話啦。係， 即係你點樣去決定嗰樣嘢啫嘛？即係好多都係噶，即係曾經試過。甚至而家你講一啲美國嘅流行歌星都係啦，因為美國人用藥用，即係尤其是後生嘅時候， 用軟性毒品用得多啦，就好容易。 我就唔會叫，即係佢哋就唔係叫軟性毒品嘅，我哋中意有啲叫做軟性毒品啦。咁啊，好難講咩叫毒品嘅，因為中文呢個咧。譬如佢哋通常叫 drug abuse 啊，即係濫藥啊， 即係止痛藥用得多都會有咁嘅情況。 你飲咳水飲得多都係啦，係嘛？甚至你即係睇你，譬如話你去到一啲比較原始啲嘅部落都係噶，你去到秘魯都係噶，嗰啲族人咧中意食一種 迷幻藥啊嘛， 而令你產生一種迷幻嘅感覺噶嘛。但嗰個感覺咧，可能就令到佢哋可以喺一個好艱苦嘅環境啊，譬如一個大森林裏邊啊。先至能夠生存落嚟嘅，咁你能唔能夠即係呢樣嘢係一個好複雜嘅 好複雜 的 問題，食煙都係一樣啦嚇， 飲酒都 係 啦， 已經越嚟越將佢定性㗎啦嚇。咁樣我睇翻啲舊電影咧，真係無煙不歡啊！即係你唔好話無論粵語片或者係美國片，咁 最神怪 ，Eva 呢度插你一句啊，唔好意思，咁就係話以前咧賣，我見過美國有個廣告啊，話食煙有益身體健康。系啊，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即系嗰阵时唔知嘅，咁又话得噶， 係嘛？即係呢啲嘢好難講嘅。 係啦，所以而家真係好奇異啊！咁啊，好似有時突然之間就話俾你聽，話呢啲咧就會殺咗你啊咁樣。咁於是大家要收啊，即係買就俾你賣。你可以買，但不俾你食咁。 應該咁講咧，如果佢個惡果係要好多年先發生，如果係一個壽命好短嘅環境，即係頭先講嘅一個森林嘅環境，那個副作用都未發生，其實都死咗，其實冇所謂啦。咁咪變咗個效果益處大過壞處嘛？而家興咁講啊嘛，用一隻藥嘅益處係咪大過壞處啊嘛？咁喺某個特定嘅環境，呢、這個嘢真係可能發生。但係後來到人長命咗之後，就發現唔係啦，原來壞處會大過益處。咁、我哋就開始唔做嗰樣嘢啦， 即係一個短期同長期嘅問題啦。好啦，咁又到十一點新聞嘅時間啦嚇，咁歡迎大家一陣間咧十一點我哋就開放個電話號碼嘅，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討論呢個生命政治同埋死亡政治嚇。咁電話號碼就係18723111。咁另外咧亦都歡迎大家咧喺面書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朋友嘅友啊嗰度留言嘅。呢個時候我哋唞一陣，聽聽新聞報導。 的情况比安老服务更甚。现届政府已经采取长中短期策略，期望增加服务量。罗志光在网志说，康复服务中的宿舍服务轮候时间十分长，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宿舍服务更加是多年来轮候时间最长之一。虽然2019-20 年的轮候时间已经由2018-19 年的168个月减至 123.6 个月，但仍然要等候超过10年。至于严重及中度弱智人士的宿舍服务，仍需分别轮候 160.5 个月和 144.3 个月。罗志光说，中短期会利用非政府机构所拥有的土地，透过发展项目和购置处所，以及在现有服务中寻求空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同你讲清明节嘅封路喺沙田，直至到下昼六点，介乎沙田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去宝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对出嘅一段排头街咧，亦都系会封闭。而喺屯门，直至到下昼嘅七点，屯门清新径以及系前往青松观同埋青松仙苑嘅通道，亦都会暂时封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狮隧近住沙福道的快线现在是需要封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中线亦都有道路工程，一带是车多，龙尾排到黄大仙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提提揸车朋友，南区清水湾怡滩同埋清水湾郊野公园嘅停车位啦，都已经泊满噶啦。咁市民咧，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去尖沙咀、启瑞入口去观塘、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咁咧，現代人個壽命真係長咗嘅，而且係長咗好多。香港個平均壽命或者個預期壽命咧，應該咁講，因為所謂嘅平均壽命未，因為未發生一日都唔係真嘅。咁香港人嘅預期壽命係八十幾歲噶嘛，男係八十頭啦，女係八十尾噶嘛， 八十七 係啦，咁係比日本仲要高喎，即係全世界最長壽嘅地方嚟。 係啊， 咁同我哋好多嘅認知可能好唔同嘅，同譬如香港人壓力好大啦。香港人的工作時間很長，其實日本都是的，反而就是壓力大工作時間長的地方呢，壽命就長了。 我覺得又不是這樣看的，我覺得即香港為什麼壽命長呢，一樣東西就是因為人口稠密了。一個人呢，即成日行出街呢，你都見到其他人很容易找到，即未必一定是朋友多，沒那 麼寂寞。 是啊，因为你看外国很多时候，譬如北欧那些为什么自杀率高啊，或者死亡率高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十里里面都没有人的。 失救 是吧，是吧，即是你生存来做什么呢，就见到见到树啊草啊，见到老鼠啊诸如此类的。 不是， 即是说你很多时候呢，你的心理是会影响你的身体的嘛。所以不是说压力高。大不大或者壓力小不小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沒有方程式的，我們只是覺得那個因果是要這樣定法，壓力大生命短，死症日本很多樣，但好奇異地又不應用在香港。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好多人都喺度討論緊啲問題或者研究緊啲問題啦，同我哋嘅食物好有冇關係啊？啲香港人非常中意嚇有營養嘅食物等等。咁啊，不過呢個都 不過我都好懷疑嘅 ，Eva。香港人食嚇食嘢其實最緊要係好味嘅啫。香港人其實唔係好識即係嗰個所謂健康嘅問題，甚至幾多卡路里你都唔會計。 哎呀，計啊！嗱，而家其實成行成市可，尤其是喺疫情嘅期間咧， 係 而轉移到喺網上討論好多食啊食譜啊。營養計算啊，減肥卡路里，有些人真的跟到很足的，即係喺我同事之間都會啊，我今天吃了幾多少？我聽日就要吃少。 係， 我真係有得話你真 係。又有數據嘅，咁咧一般嚟講，一個發達國家啦，即係有錢，譬如美國咁樣都係嘅。咁最有錢嗰班人，其實就係會比較注重身體嘅， 係 即係會食嘅營養會好啲啊，或者唔會即係會有超肥，即係會有黐肥嘅情況，但係相對會少啲。反而咧就係嗰啲社會裏邊最窮嗰十幾二十個 percent 嘅人咧，黐肥嘅情況就好嚴重。因為喺發達國家咧，食就唔會係一個大問題。反而係用幾多錢或者用幾多百分比嘅收入喺食上邊就係一個問題。咁喺美國好嚴重呢個問題，就係因為最窮嘅人咧冇錢去食一啲比較好啲嘅嘢，就食好多快餐。咁快餐裏邊咧大部分都唔健康嘅，而家都有少少改變嘅，有啲快餐都健康。咁就變咗最窮嗰十幾二十 percent 嘅人口咧，就會係黐肥嘅情況特別嚴重。咁佢哋又會引申好多健康問題啦，即係糖尿病其實會容易啲發作啦，即係亦都會心臟病短命啲咁啊。咁所以你話香港係咪唔注重健康？相對都幾注重健康嘅喎，譬如大家會飲少啲肥即係含糖嘅飲品啊，即係香港係好多，即係你去便利店，即係日本都係噶。你便利店可能有十幾二十種唔同嘅飲品，裏邊有三分一係冇糖嘅，標榜冇糖。呢樣嘢其實就已經係反映咗嗰個地方嘅人係咪注重健康嘅。如果你去到一個超級市場，如果係你發現所有嘢都係有糖嘅，冇得揀冇糖咧，咁嗰個地方就相對落後啲，冇咁注重健康。 但係中國嘅飲食啊，本來就唔著重糖。即係傳統嘅飲食嚟講啊，係咪啊？即係我哋最多都係食完飯叫飲一碗糖水嘅啫嘛。即係唔同外國喎，喐下又話食餅啊，諸如此類。 唔係，但係糖都係因為粟米分解咗做糖呢樣嘢，其實都係五十年代開始嘅。 係啊，係啊。 冇錯。嗱，我哋講翻死亡哲學啊。 好啊， 好。係死亡政治啊。咁咧就有個名稱咧叫 necro politics 啊。咁都成為專有嘅名詞咧，意思即係話都係有一大番嘅學問。咁好多嘢我哋都唔覺係同死亡政治有關，原來都係有嘅。咁啊，而家更加多嘅討論就係關於疫情啊、後疫情嘅情況啦。 係， 譬如話喺美國咧有一個咁嘅掙扎嘅就係翻唔翻工好咧咁，翻工咧好可能會染病而死，因為咧你接觸好多人，你唔翻工咧就會餓死。嗱，咁應該點做咧？咁佢話點解一定要用經濟？即係譬如。我自己最喜歡的那個女哲學家，美國的哲學家就是Judith Butler，她也討論了很多，她就說其實如果你用資本主義來看這些上不上班的問題， 咁咧，於是就令到好多人咧就有呢一個咁嘅掙扎，就話即係唔單止唔工作就經濟就停頓啦。咁、但係咧就唔去討論其他倫理，就係、是、你如果唔即係照顧到自己，而你會引致好多其他人都有一個即係健康嘅問題，即係一個染病嘅問題。嗱，譬如喺日常嘅討論咧，成日都用數據。啊、今日有幾多宗症啊？輸入嘅症有幾多啊？本地嘅即係無論係源頭明定不明嘅嘅個案有幾多啊？咁於是我哋就覺得生命咧，我嘢就係喺個數字上邊走，即係話咧啊，即係今日咁少人死咋？哦，咁啊冇事啦，我哋就即係嗰類咁樣嘅聯想咧，就令到我哋真係唔係即係好好似平日咁深刻去睇即係所謂一個人嘅死亡。 唔係，即係一般嚟講咧，我哋話即係如果你睇翻一啲古人寫嘅書咧，就係話，即係佢哋覺得，因為可能預期壽命短啊，即係有一個統計數字，我諗唔知真定假啦，就係話去到1900年咧，全世界人類嘅平均預期壽命都係40歲到嘅啫， 係真嘅，真 嚇100年前喎，係嘛？咁嘅時候咧，即係你會覺得，即係你10-20歲開始咧，你就會覺得即係死亡好似即係唔係咁遙遠啊。 是啊、 但是反而在你發達國家可能你去到50-60歲開始你才會想到即是你要退休了，你然後還有身體開始 有少少毛病了、要是三高啊，要是開始呢眼又蒙啊，記憶力又衰退啊，那個時候你才會想到死亡嘛， 是 吧，是所以即是那個即是你在現在呢，就是說我們為什麼這麼著重健康呢，某個程度就是說你其實就不是怕死，而是怕病，怕衰老，系嘛？咁所以你不断要健身啊，或者你即系饮食要好留心啊，你唔好酗酒啊，或者有其他嗰啲咁嘅坏习惯啊，又要最好系早睡早起啊，每日咧又要计住自己食几多卡路里啊，咁咧就系话，即系你系要保持个健康，唔系其实你唔系惊死，而系惊个健康嘅衰退，你同埋佢惊衰老。呢樣嘢我諗係現代人更加緊要嘅。 係啊，依、這個就係期望我哋嘅所謂lifespan 有幾長，即係以前冇諗過可以咁長嘅。即係我都話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咧，我爸爸好中意帶我去殯儀館嘅，因為咧我啲阿哥太曳咧，咁佢覺得咧帶住我咧，我乖乖地坐喺度。咁於是咧，我成日坐第一行，因為阿爸中意坐第一行，咁就望住啲死者嗰啲相咧，全部都係66歲，因為我冇嘢做啊嘛，喺度計數，即係佢個年歲係幾多，全部。都系66、67，嗰陣時係講緊60、70年嘅時代。咁咧，而家咧，我哋加多20歲，係咪？起碼 去到80幾 嘛，頭先所講啦。咁咧，呢個對我哋生命嘅長短嘅期待咧， 係 令好影響到我哋點樣計劃我哋嘅生活嘅。係 啊， 譬如我冇遇到我60歲死嘅話咧，我預我自己80歲、87死咧，咁你就真係好多嘢要搞。 唔係政治上都有好多影響嘅，譬如喺好多年前咧，即係譬如如果我哋英國睇翻我哋英女王已經年紀都好大啦，90幾啦。咁啊，查理斯就係全世界即係有史以嚟做咗最耐王儲。一個人嘛，咁咧即係某程度上，即係幾年前教宗都因為身體問題要退休啦。曾經日王都係啦，日王都係因為年紀大啦，佢要退休。即係君主制咧，我哋發現咗一個問題，即係死亡政治要講，就係因為君主制嘅社會，即係就算佢一個民主化咗嘅君主制都係啦，君主本身係要死先至傳位噶嘛。但因為預期壽命太長，或者真實嗰個君主嘅壽命太長，而家有個討論就係其實佢未死係咪都應該需要有一個退休制度咧？ 有可以有個退位制度嘅。啊！問題就係話佢唔肯退位啫嘛，而家成日即係我諗查理斯都係英女王，成日都叫佢快啲退啦，佢唔肯就係、是， 因為 信個仔。 查理斯玩下手短命個阿媽噶嘛。 嗰啲人都覺得佢做唔到喎，好多人都覺得應該係俾 William。 不過佢阿媽都好犀利啊，皇太后都100幾歲先死。 係啊， 係啊， 犀利嘅呢家族。咁佢而家嘅王即係 佢個老公都係啦，佢老公 係阿菲利新王，佢兩個都好長命啊。 係 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哋古代嘅一個承傳嘅制度啦，即係權力而家嘅制度就由死亡 係 觸發嘅，由死亡觸發一個整即係權力嘅移交。咁去到近代我哋發現呢樣嘢咧就唔再非常有效，因為壽命開始太長。以前一個人做皇帝可能10-20年就已經是平均值嚟㗎，即係做50-60年皇帝嘅人咧，即係中國歷史上即係一齊數一曬嘅。 係。 咁但係而家如果你再 用一啲咁嘅方法，近代你見到好多好多好多慘劇啦，即係一個領導人咧。年紀太大啊， 或者當政太耐， 當政太耐啊，臨尾過唔到世，即係好似卡勒菲咁樣啦，薩達姆同卡勒菲呢啲係慘劇啦，即係對嗰個人嚟講，對嗰個人嚟講係，即係佢最尾係個結局係好差。 唔係甚至你可以睇到嘅，而家拜登都可以係美國最老嘅總統， 佢當選都已經78歲噶 啦。係啦，即係如果佢冇事冇幹都做到82噶啦嘛，咁啊唔好講話再連任啦，唔好計嘅。佢多數都連任唔到噶啦， 佢未必會出嚟選， 係、啊。 所以已經人哋等緊第一個女總統出現啦， 嚇、 啊，係嘛？即係美國嗱， 唔係佢提早死就會有嘅，如果唔係咧， 唔使嘅，佢只要有一個好嚴重嘅情況，令到佢唔能夠執行總統職務就 可以 係，即係譬如佢中風咁，可能已經會發生。 所以嗰次上空軍一號碌咗兩碌咧， 都睇你敢唔敢啦嘅啫。其實 Wilson 都係有問題嘅，佢臨。即係威爾遜總統啊，即係喺呢個4-5年之後咧，代替羅斯跟住霍斯福嗰、那個，咁佢又係疏疏地嘅，即係開始精神臨尾嘅時候，亦都精神有問題嘅，但即係佢就揞住唔知啦。咁如果你睇 Crown 都係啦，即係丘吉爾啊，做首相最尾嗰一兩年， 即係第二次做首相， 第二次做首相之後最尾嗰一兩年啊，佢其實都係有問題嘅。不過即係大家因為佢名氣太大啊，大家都唔想。即係佢落嚟咧，就變咗變動好大啦。 不過英國又好啲，英國首相就係你個執政黨投票就可以落台噶啦嘛。 我知道，即係通常咧，即係佢情願有個傀儡嘅總統或者首相在位。咁啊，因為老實講，你國家大事咧，都基本上係啲手下搞嘅啫， 都係啲內閣大臣啊。 你而家拜登，我諗好多嘢都唔係佢最後決定嘅。咁甚至你奧巴馬都係噶。因為他哋即係佢嗰個政府已經上曬軌道 即係一個成熟的政治體系啦，就唔係靠一個人， 而係靠嗰個決 定嘅。冇錯，呢個好重要嘅嚇。 係，即係佢個官僚制度可以自己行噶嘛。咁啊，甚至即係中國最出名就係明朝啦。 係、 有啲皇帝咧，六十幾、 四十、四十 幾廿年都唔上朝嘅。都冇時間，因為係 萬力， 有好多人幫你處理啊。 因為唔係佢同啲大臣嗌交啊，佢好似要立個王儲，即係佢想廢咗 佢，想立個細仔， 換過另外一個做王儲。但係成班大臣就話唔得，你如果咧即係無啦啦，即係你已經立咗個長子做王儲噶啦嘛。突然間因為你唔中意佢老母，又唔中意呢個仔嚟繼承自己嘅皇位，就於是咧要重妃個細仔代替佢廢咗呢個太子，另立個太子。咁啊，成班大臣就唔肯過佢。啊！又話祖宗啊，搞咗好多嘢啦。咁佢又同嗰班，佢又唔能夠殺曬啲大臣啦。 嗯， 係咪先？咁佢又拗唔過啊。咁於是佢嬲起上嚟就話：我唔上朝啦。 哦。 咁唔上朝咧就好大件事嘅，因為最後有啲職位咧就一定要皇帝去委任嘅。 嗯。 咁佢唔上朝又唔肯簽紙咧，結果咧嗰個人退咗休之後咧，嗰個官位咧就變咗丟空咗啦。 嗯。 你唔能夠請第二個人啊嘛。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咧冇事喎，明朝冇冧到喎，係嘛？咁所以即係問題咧，就係好多時候咧，有啲總統啊，或者係呢一個丘吉爾咁一個首相啦，佢情願係一個不能事事嘅人喺嗰度，下邊嗰啲人係唔能做曬所有嘢，冇事嘅。反而你即係一掹咗，話俾大家聽，要佢一落台咧，又要選個第二個人咯。咁你於是咪變到好大？ 反而權力鬥爭會 係啊，好緊要嘅。 系，冇 错。咁所以即系呢个不过苏轼提出嗰个都啱嘅，就系话死亡政治喺以前嚟讲咧，最紧要咧就系所谓皇帝嘅继位。你如果睇欧洲历史啊，更加紧要啦。中国历史啊，最多系宫廷政变啫，你杀我，我杀你啫。咁都系佢胜利。 因为欧洲啲亲戚好近噶嘛，法国皇帝啊，英国表弟咁样。咁所以咧就我想捧我个亲戚继位。咁 系啦， 法国又参与呢个英国嘅皇位继承， 于是又打仗起来咯。 因为通婚咧就系咁嘅功能啦，吓。 唔系，但系就佢就想谋埋人哋个吉，人 同埋 联 盟啦，吓帮手啦，又嫁咗个女搞掂啊。 个个都想自己嗰个侄仔或者系。 梗系啦。 系继位啊 嘛，咁就唔使话打仗都可以将第二个国家攞埋到手啊嘛。 系，咁当年奥匈帝国都系啦，奥匈帝国都系靠继承变到咁大噶嘛，即系一次大战。 唔系，我哋中学读欧洲历史都系噶，有啲咩 War of Succession 啊，即系继位之战嘅，几个国家就打到西班牙，又打到荷兰啊，咁诸如此类，咁啊打到乱晒大龙嘅。 不过如果讲起呢啲历史咧，咁啊有一个即系发现就系话咧，其实种族主义咧都系呢个死亡政治嘅其中一个好主要嘅。 族啦嚇，一個族心。咁啊就話邊啲人應該生存，或者甚至生育更多？邊啲人咧？佢個生存嘅權利，或者係佢係咪應該？即真的不要生存即是这个划线呢其实都是跟种族有很大的关系。就算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都有牵涉到现在有些疫情的讨论就说是不是有些 我们仲有一节是再一节。 我哋聽電話， 唔係未有電話接，咁啊希望嗱，我又講個電話號碼先啦，1872311。咁啊，關於生同死嘅問題咧，就歡迎大家一陣間咧打電話嚟嘅。我哋仲有幾分鐘可以繼續。 面書上面有個聽眾就想講下遊山節考嘅，咁、即係老人家嘅生存嘅問題啦。 係冇錯。咁啊，雖然我哋喺香港冇遊山節考，即係話啊，因為咧我哋嘅資源唔夠啦，就俾翻啲後生仔啦。咁啊，老人家咧就應該錄嘅，即係喺套電影裏邊咧就 喺疫情裏邊反而有呢個情況喎。即係我哋救咩人？即係譬如因為某啲國家個ICU 唔夠位啦，即係唔夠呢個病床啦，咁就會放棄搶救老人家喎。即係反而喺今年。游山節考的情節就用另外一個模式在某些西歐國家發生了、 就是疫苗的分配 不是疫苗分配是、病床的分配 因為不夠、 即是醫治醫療的 是、就是、ECU 的分配 是、 不過游山節考呢是、就是因為他是死亡的其實很多老人被人遺棄都是這樣、即都即差不多是游山節考的很多即老的仔哦，劈了他去老人院我就知道他了咁、自己可能移咗民去歐洲， 即係靠 加拿大。咁啊，老人院咪政府養佢咯。咁、即係你其實 中援咁樣啦。 係啊，諸如此類啦。總之政府唔會，即係佢入得去咧，就唔會劈翻佢出嚟噶嘛。 咁有時唔使去美國、加拿大咧，大灣區都好多噶。唔係佢真係話佢 上 邊退休、啊。 所以其實你話現代即係由山至口就緊要啲啦。即係話個老人家咧，為咗後生嗰一輩，之後自己上山。面對呢、這個即係差唔多自殺咁嘅意思啦。 最特別嘅地方咧，就喺電影裏邊咧，係個阿媽堅持要上去，而個仔係唔捨得。係、即係一啲親情同埋嗰個設計嗰個問題啦 嚇。係啊，咁啊，即係嗰個就係悲劇上比較上，即係將佢戲劇化咗咯。但係其實現實裏邊而家 都係做緊嘅。 都有 嘅。新聞報告之後，我哋要講一講香港，其實而家都係有。 好啊， 呢、 這、一個嚇，係咁啊好啦，如果有興趣參與我哋討論嘅朋友咧，記得一陣間打電話嚟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成员、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认为，美国现届政府同上届政府相比，在金融领域上有些少微妙的改变，希望金融战不会打得太烈。他又說，現在美國對香港的制裁屬於個人層面，相信不會擴大至針對公司機構甚至政府。任志剛在一個電台節目形容，如果美國不准香港用美元，將會是核子武器，但他覺得美國不會用到這個武器，因為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美元活躍市場。任志剛認為中國應該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將人民幣國際化。他提到香港最活躍的資本市場是股票市場，可以引入人民幣作為交易單位，為投資者增加選擇。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人民幣國際化就可以走多一步，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會更加穩固。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陳建強在本台節目《給香港的信》表示，過去兩年香港社會分化令他難過，所有人亦都感到無助。 随着去年六月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和最近全国人大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实际上有助加强一国两制。有关措施将会令本港恢复和谐，亦都将会确保爱国爱港人士管治香港，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长期繁荣至关重要。今集给香港的信的嘉宾原本是屯门区议员毛坤泰，港台之后发出新闻稿表示嘉宾改为曾任港台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陈建强，没有解释原因。毛坤泰日前在社交网站表示，原定在节目中谈及一名经常公务探访的被羁留人士，他引述港台編輯說，因應新編輯標準，有關的內容被視為有爭議，需要檢視才可以播放。他說尊重編輯自主。內地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10宗來自雲南瑞麗市的本土個案，其餘由境外輸入，另外有18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內地累計確診個案90273宗，4636名患者不治。來往沈陽和海口的沈海高速公路在江蘇段發生嚴重交通意外，至少11人死亡，傷者人數有待統計。新華社報導，事故在凌晨1點多發生，一架大貨車穿越中央護欄之後和一架載客巴士相撞，巴士翻側，後面兩架貨車追撞。當局說出事巴士是上海市至江蘇省連雲港市的班次，車輛的證件合法有效，出事的貨車未有超載，事故原因有待調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系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啦，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嘅中线啦，因为有道路工程，车龙咧排到黄大仙中心。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中线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啦一带系车多，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跟住提翻你一啲清明节嘅封路安排啦，喺柴湾区直到今晚嘅六点，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都系暂时封闭噶。咁另外咧，警方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请你留意现场警员嘅指示。咁另外喺西贡区直到今日嘅五点，通往企的山坟场嘅慢公窝路亦都系会封闭。市民咧，亦都请你留意住现场指示啦。现时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南边维汇村处。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修订基本法，关于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候选人的质素是高了，因为要过两关，那个竞争更重要，因为大家都势均力敌。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 相信很多候选人或者选民觉得是没有意思去参与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先生先生，你登记咗做选民未？ 唔好啦，咁麻烦，我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嘅。 而家登记做选民好方便嘅，边度麻烦啫？ 真系？听晒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嘅《开心日报》， 有选民登记小剧场，话你知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 仲有游戏玩，送奖品， 《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翻翻嚟今晚今朝，跟住廣東廣西講慣夜晚添。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叫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啊。不過天文台仍然係發出呢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嘅。咁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111。咁首先咧，我哋就聽一聽聽眾朋友嘅電話先。喂，阿陳生， 係各位好啊。咁咧就我首先定義一下先啊。死亡嘅原因先嚇，咁有幾款啦。咁一啲係疾病啦。咁疾病引申出嚟嘅就可能佢本身嘅遺傳基因啦，又或者係貧窮令到佢冇足夠嘅營養，或者冇足夠嘅時間去休息，可能要掛住揾食啦咁樣。咁咁究竟點解如果我哋尊重每一個人咧有即係生育下一代嘅權利，即係選擇權嘅話咧，我哋應該係向佢哋介紹多一啲。而家呢個世界嗰個發展咧，一個人口個膨脹咧，其實係我哋自己上一代咧一路逼緊嗰個地球或者下一代咧，去面對不斷膨脹嘅競爭。你睇翻嗰個人口啊，由以前我幾十年前至40亿，去到而家70亿啊嘛，咁仲不斷咁上漲喎， 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係好需要將啲資訊去發放俾唔同人，等佢哋自己去選擇，去思考一下，究竟佢生育下一代呢一個動作係為咗佢自己咧，定係為咗佢下一代，或者其他人，或者係社會一啲期望咁樣。咁因為當人口不斷膨脹嘅時候咧，引申出嚟就好多房屋啊、糧食啊、食水啊。各樣的問題，交通啊等等。 其實香港人都好節制噶咯喎，搞到而家零，好似1%都冇啊， 唔夠一，即係每個女性生育嘅數字唔夠。 係啊，0.7嘅就好似1%。 香港本身嗰個數字係好節制，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每日有150个名額可以嚟香港，而且呢個名額可以隨時因應某啲人嘅需要又再增加嘅。 係。 即是说其实你整个香港出生的人呢，如果离开了香港之后呢，其实有一大你可以随时用一大家人来去取代了全香港的。 所以 我分享的其实呢就。 所以你生不生不用你的。不用去考虑究竟你的即人口会增加到多少，你喜欢生就生咯。是不是反正你不生也不会人口减少。 香港如果只是说香港来讲 是 的，但是如果说全球来讲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个责任在这里。我讲我分享是这么多。 好啊， 拜拜。 不是即是这个呢，这位陈生的理想是好好的，但是这个世界呢就没有人会想到全球这样东西。所以搞到现在呢那些什么气候变化那些呢，講極都講唔埋嘅，因為大家睇住我自己嗰份嘢啫嘛。譬如好簡單啊，即係俄羅斯已經係啊， 佢話你北極啲冰融咪好咯，我突然間多咗好多地方。 喂，但俄羅斯都好大問題㗎，因為佢最近有啲北極嘅基建咧，因為嗰啲永久凍土溶解咧，就出現崩壞嘅，因為個地基喺永久凍土上邊，咁佢都好大鑊㗎。咁但係我講翻其實人口增加最快嘅國家咧，近呢幾十年咧，其實主要係非洲同埋印度，即係喺南亞同埋非洲。咁基本上比較以發展即係、就是、發達國家咧係好節制嘅。 咁我有樣問啊。蘇適啦，嗱我哋都即係， 凡我哋問之前，我哋不如 聽 個 電話先，係 啊， 聽 下 電話先， 等啲聽眾等耐。 當然啦，係。 好，阿袁生， 啊係啊，我係咪因為咧？啊，我有個朋友咧係英國人嚟噶，佢咧未死咧，佢做定個棺材，佢係木匠嚟噶，佢做定個棺材俾自己啊。 咁叻啊！ 系啊，因为佢老婆啊唔系几中意啊，佢话系已经佢冇问题啊，佢好健康嘅。 哦， 因为咧， 佢唐，唔系佢唐人定 洋人 嚟嘅。 呢个话题咧，生与死咧好广泛噶。 系， 诶乜都讲得噶，冇乜限制噶。 啱。 咁我又讲有啲死咧，有好多即系有啲啊好悲哀啊，有啲啊冇乜所谓，有啲人。 嗯嗯。 啊，有啲禅宗嗰啲禅师咧。佢意知時至嘅喎，佢知道係五祖啊，禅宗五祖同六祖講，我兩年你去咗之後咧，你走出咗去之後咧，我兩年之後就會死嘅。有啲人佢係自己知道嘅喎。係。佢咩生同死咧，咩情形都有嘅。 佢唔 係嗰個可能 係好多謝阿月生嘅電話先啊。不過咧，我佢頭先咧就阿月生聽唔到我的問題啦，我唔知我問佢就係話啲唐人以前咧，阿 Eva 可能知啦，阿蘇適。你比較年輕， 買定棺材就唔係好出奇嘅事，中國人都會做嘅。咁定 以前喺新界，我哋都見過好多。即係香港咧，即係城市就好難嘅，因為香港地你點可能擺個棺材喺屋企？除非你好大間屋嘅啫。但係新界就好多嗰陣時，即係尤其是嗰啲古老大屋咧，即係樓頂咧，即係淨係地下個樓頂都十尺八尺。 同埋柳州嘅棺木唔係咁易揾到噶嘛，即係要訂噶嘛，即係唔係話要就要 嘅。 就買定。棺材擺喺個國際嗰度啊嘛，而家我諗都冇啦。 喺加拿大嘅墓地咧，有一啲係華人區啊。係。咁咧，就算係華人咧，你都會見到，譬如我太太未過身，先生過咗身先，咁佢哋有幅合照，咁咧就有曬墓地啦。咁啊，先生先葬咗，咁啊，太太嗰邊咧就生嘅日期就寫咗，戌日期未寫。 哦。 咁佢哋係預咗嘅，咁可能對佢哋嘅心靈上邊嚟講係有幾大安慰。頭先聽眾話咧， 就合葬係嘛？ 係啦，冇錯啦，嚇，即係已經預備好曬，嚇，即係生死同襟咁樣。 哦，即係買定兩個墓穴。 係好多嘅其實，嚇，一來又唔係貴，二來佢有地啦，嚇。即係咁呢個心理上嘅嗰個肯定或者係支持係多於一切。咁如果我係一個藝術家，我做木咧，為自己做一個棺木，絕對係一個好好亦都好幾健康嘅睇法。嗱，咁我想將死亡政治帶，咪死亡政治係咪嚇？帶到一個講法咧。嗱，而家香港人口係最老化㗎啦，即係其中之一啦嚇。咁到底咧？即其實我哋都知道咧，醫療去到譬如你年老嘅啲病咧，其實都唔會話。好點好得翻？個生活質素都好低。咁咧，但係你捱到九啊幾歲咧，咁啊再有啲咩事情發生咧，咁屋企人都好似有啲商量，或者同醫務人員都有啲商量。去到呢個位置醫唔醫佢咧？醫咧佢就會幾辛苦嘅喎，係咪？咁亦話咧，我哋而家有好多所謂嗰啲安樂嘅，就係嗰啲善終 服務。 善終服務， 香港未去到安樂死嘅階段， 絕對唔安樂死。 佢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話而家咧係可以嘅，叫拒絕呢個侵入性嘅 治療。 即係話要開刀啊，或者咩咧？嗰啲佢就 拒絕治療就一向都可以嘅。而家係應該係講唔急救，即係咧我如果有咩情況咧，就唔再搶救啦。亦都我亦都放棄治療啦。因為放棄治療其實即係我接受一啲比較叫做舒緩式嘅治療， 冇錯， 即係淨係止痛嘅啫。 即係譬如有啲咩維生器咧，我唔要噶啦，慳咗佢。咁啊，呢個其實係咪？安樂死雖然不批准，因為太多爭議啊。咁係第一個變相嘅方法咧， 慢慢 變相 的 方法。 因為咁講咧，大家其實應該都好接受人係一定會死嘅。咁尤其是年紀大一啲，你會更加有心理準備嘅。咁反而係個生活質素更加重要，就是、希望自己冇咁痛，冇咁痛苦。咁當然我哋冇歐洲，譬如荷蘭咁樣啦，咁冇歐洲某啲國家係。應該係瑞士，咁咧佢哋係 接受，即係有啲人係特登飛去瑞士安樂死噶嘛。咁咧，佢哋更進一步咧，就係我已經有絕症啦。我而家趁我仲唔係好痛嘅時候咧，佢就想了結咗自己啊嘛。咁因為香港嘅做法咧，如果你真係末期癌症咧，即係點快都可能要痛兩三個禮拜啦。即係最多係舒緩下嘅啫，即係連最尾嗰個痛苦都避開埋。即係講開生死之前，到底人係咪可以決定自己幾時死嘅咧？即系呢个都好有趣， 唔系古代一向都系得嘅。我唔知啦，嗱，中国就我唔知中国嘅法律啦，但系即系你讲到古罗马同埋古希腊系得嘅，系得嘅。 但系你系要叫个人去帮你了断咯， 即系苏格拉底咁啫嘛，饮毒。 苏格拉底系被判死刑嘅，唔关事嘅。 唔系佢拣嘅。嗱呢個咧係啦，因為佢係準嘅，即係佢話我哋有兩個懲罰，一係咧你就死，一係咧就放逐。係咁，你想唔死你咪放逐咯咁。咁然之後咧就佢話：，誒、哎、我決定咗死咁。咁然之後佢啲弟子咧就走去探監啊嘛，話我哋搞掂曬啦，即係買通曬啲肉質啦，你要走可以走。 可以罰款嘅，因為係又可以罰款。 喂，罰款佢直情鬧個法官添啦。 嗯。 佢話我啊對呢個城市咁大有貢獻嘅人，點可能你罰我錢呢？你要罰我錢，我罰我斗領啦咁。 係啊，佢又有還價噶，我記得，因為我以前讀拍 斗領噶嘛，以前都唔得。 咁 原來 佢好少錢嘅啫，咁佢學生已經同佢籌咗。但係佢最後嘅辯論其實就係話：點解要驚死咧？難道你知道死亡係咩咩？你都未死過， 係啊。 咁所以唔應該以已經知道嘅態度去接納，即係或者拒絕噶嘛。 係啊。你都唔即係你都唔知道死後究竟係快樂定痛苦，係，哦，即係係咪可能你死咗之後仲快樂啲咧？ 我記得以前大學一年班咧讀呢一個柏拉圖對話錄，一讀到呢一個申辯篇嘅時候咧，就係蘇格拉底死前嘅辯論啦。我亦都覺得，誒，俾錢啦，俾錢啦，唔好搞咁多。 大部分人係怕死嘅，因為死係一個。不知道，一冇人話到俾你聽死係點樣噶嘛，係一個未知，咁所以大部分人就選擇已知去逃避未知啦。咁但係對某啲人嚟講尤其是末期病人咧，因為佢哋嘅已知都幾痛苦嘅，咁所以佢哋可能會寧願選擇呢個未知，就逃避一個已知嘅痛苦啊嘛。咁 所以安樂死同啲拒絕治療爭好遠嘅。安樂死咧，其實你要清醒嘅。 同埋要其他人介入啊！ 好多複雜嘅， 即係又要俾醫生 check 過啊！即係 要兩個醫生同意啦。 係啦，即係同埋咧，即係證明咗你仲係好正常嘅，你有 思想上邊可以做到呢個決定啦。 咁樣嘅最出名嘅例子就係有個即係女嘅老師啊嚇，咁佢新婚咗大概兩年，準備希望有個家庭有個 B B， 咁但係有咗腦癌。咁嗰單咧就即係好大報導嘅，就係佢自己選擇11月1日。我因為11月1日其實係我生日啦，咁咧就但係係佢先生嘅生日，咁佢就想同佢先生過咗嗰個好好嘅生日之後咧，嗰晚完咗之後佢就打針，咁就已經宣布曬，做好曬安排，有個 wish list 嗰啲 bucket list 啦，就要去邊啊，去邊度旅行啊，爬獨木舟啊，咁啊爸阿媽都要陪佢行山， 做曬啦， 做曬啦已經嚇，咁嗰晚佢就選擇飛咗去納江州，因為嗰度係可以接受。安樂死嘅，咁啊已經醫療啊，因為佢個瘤好大，其實佢將會受到痛苦同埋尊嚴嘅問題，或者係完全唔能夠 function 咧，帶俾人嘅負擔，佢全部列曬出嚟，咁嗰個係成功地進行咗，係啊嚇，咁大家人都覺得好適宜。 是因為死其實都可以好醜，都可以好醜陋噶，即係譬如大小便失禁啊，跟住有好多，即係頭先依法講尊嚴嘅問題啦，即係好多好多即係痛係一種啦，但係你照顧唔到自己，跟住其實嗰種。你會令到自己的形象崩壞嘅，因為好多人可能覺得我 又瘦又奇瘦啊， 好靚噶嘛，跟住突然間臨死嗰陣可能會突然間冇曬啲肌肉啊，冇曬啲脂肪啊，個人完全認唔到係你啊！ 而家呢個時候擁抱脂肪啊！ 唔係問題就係話好似即係我哋講咧，即係現代社會裏邊咧，無論生又好死又好，有時都不能夠自主啊！呢樣嘢好緊要。 咁啊，呢個就係醫療上我哋一路都有討論同面對緊嘅啦。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種族嘅考慮啊，即係國家種族嘅主義嘅抬頭，即係再抬頭啦，你可以咁講嚇。係嗱，譬如咧， 又凡係有啲事件發生咗，就算意外傷亡咁樣嚇，天災人禍啦，咁誒就同你嘅政見不同嘅人咧，就會恭喜你啊！點死嗰啲唔係嗰啲人啊？點係呢啲人啊？即係講啲説話，你有時真係覺得嚇， 好涼薄， 使唔使啊？嚇嚇，冇錯啦。 咁啊，因為呢個社交媒體嘅問題咯。 唔係啊，佢心裏邊都係咁諗啊。 因為社交， 但係以前你冇辦法講出嚟啊嘛，你唔通寫封即係投稿去報紙都唔會登你啦。如果你寫呢啲嘢， 因為社交媒體同埋將自己個真實身份咧掩蓋咗之後咧，其實你叫佢公開講，佢都未必敢講嘅，即係有道德嘅規範啊。即係你係咁諗，未必會咁講嘅。但係社交媒體就俾咗個媒途徑，大家就係可以比較隱蔽咁樣講嘅。就所以呢啲涼薄嘅説話就真係多咗。 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當佢哋嘅領袖都向人哋慰問嘅時候，即刻收聲。 咁一定啦，大佬。即係呢啲言論要一致性噶嘛， 政治正確啊嘛，係啦，咁你今日講政治都要講下即係政治正確。咁咧， 但係政治嘅問題就係在於個管理啊，都在於管理，就係乜嘢嘢我哋應該點樣睇呢件事？就嗱，譬如以前無論你嘅風俗習慣如何啦，譬如你唔夠墓地嘅時候，咁就叫你咧將啲先人嘅骨灰咧擺翻去大自然啊，啊俾個原地你審啊，或者開船出公海，咁咧就去散去。即係其實呢種個設施慢慢會將我哋對傳統嘅價值觀念咧，即係改變過嚟嘅喎。 啱，係咪咧？不過我成日都反對走去海度殺咗佢落海，唔知有咩用咧？即係污染咗個海啫嘛， 咁唔係， 既然咁，咪不如燒咗佢。 我唔知啲魚中唔中意食嘅喎，嚇，唔清楚。 喂，啲骨灰點會中意食啊？ 應該咁講啦。其實所有生物都係一個碳循環啦，即係地球本身係一個好大嘅循環系統嚟嘅。你身體裏邊嘅唔同嘅元素啦，即係碳啦、水啦、氮啦，其實都會循環嘅。咁無論係入土為安定係。火葬都好啦，即係就算西藏嗰種天葬，其實餵著啦，咁咧都係幫助呢個循環嘅一個做法嚟嘅。塵歸塵，土歸土嘛，呢個講得好啱。 唔係，但我唔知啊，倒落海有咩循環？ 其實你骨灰裏邊大部分係鈣嚟嘅。 系， 咁倒落海之後，其實佢係會沉咗海底。 係啦，冇錯。 即係會， 係啊，係啊，呢啲 即係唔會 必㗎，因為有啲部分係可以溶於水㗎嘛，唔係所有嘢都不溶於水㗎。 鈣溶喺水少啊，真係少啊。鈣溶喺酸，但係唔係好溶喺水。 唔會溶喺，未必溶喺。 即係溶得好慢，溶得好慢。 尤其是鹹水啊，即係佢唔係淡水嚟㗎嘛。 係啊。 不過我個關心點都係在於價值問題嘅，就係話咧，當你咧為咗啲社會功能。資源分配、經濟考慮各樣嘢，要處理生命政治或死亡政治咧，而嗰個做法咧係同我哋嘅價值觀念即係都幾大相違背嘅時候咧，係有一番掙扎要去做。咁所以咧，福哥咧講得好好嘅，佢話佢唔係話覺得咧統治者或者佢哋管理啊權力者啊嘅嗰啲嘢係一定壞，而係危險啊。危险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醒觉去想一想到底是不是应该要跟随你自己的价值观念一定要保留。 是。但问题 不是跟着大队走因为那些是计算出来的。 但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自由去决定你自己的生死。你自己的生死。 如果大家想土葬就最好不要在香港死了。 当然没订。不是在内地 都大件事。现在内地基本上都是要一定要燒噶嘛，大部分 唔係頭先Eva講咗個好幾好嘅地方㗎，就係如果你去加拿大咧，咁土葬基本上就唔係問題㗎，因為 唔係你要係加拿大人先得， 唔係好得意。我嗰次咧， 即係你做遊客，然之後走去嗰度死咗， 可以講埋啦嚇。咁我喺加拿大北部地方咧，我屋企有一半人喺度生活咗。自從六七年暴動之後，移咗民去嗰度。咁咧，我就去探我嫲啦，拜墓啊，拜即係去探墓、掃墓嚇。咁啊，包括我嫲啦、我姑姐啦，將來就我叔啦，佢哋都買曬喺嗰度。咁咧，嗰幾行咧。嘅墓地咧近市中心十分鐘，即係都唔遠嘅。咁咧就天然地咧係冰冷，因為咧零下廿幾三十度，所以咧你就可以保存得耐。我唔知啊。咁 可以耐啲啊嘛條屍。 係啊，咁我就話過俾你聽，就見到好多華人咧。佢係將自己就算未亡人咧都擺曬嗰度。咁咧我就貪得意問，我自己車買咗兩幅。 因為你是便宜到你不可以相信，只不過是2000元港紙。 咁有冇二萬？係 佢仲話會同你撞埋，即係六尺啦嚇，六尺咁啊幫你，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巴，即係一個棺木咁啊藏落去嘅嚇。咁如果骨灰你自己處理咁樣，咁我買兩隻，唔可以炒嘅，唔係炒賣嘅呢啲。 係冇再賣嘅市場。 係啊，唔會再有嘅。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嚇。咁啊預告下聽晚先啦，聽日咧因為係假期啊，所以咧廣東廣西會提前十分鐘開嘅。即係平時係10:30啦，而聽晚咧就10:40，咁就一路講到11:00先至聽新聞嘅嚇。咁聽晚咧就馬鼎盛就請嚟佢同舊同學啊、老同學啊余宇信同埋我咧，就講中共早期嘅合法鬥爭嚇。咁啊，有興趣呢方面嘅歷史嘅朋友咧，聽晚記得收聽啦。好，咁啊，今日聽最後一首歌就係呢一隻許冠傑唱嘅。叫做世事如棋，咁啊，今日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冲切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义，人事天天变，有。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同你棋艺相比较，了解早人道理。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